Thank you.

나둠바누우가미담막도시나란아사카다루말리나스카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둠바누우가미담막도가나단아사카다루말리미다루이사마다마스턴캔산곤아루에다시봉올론미다이샤미다루이사메사루가다아루아리구수님다헤이온아나둠바도우카미란막도시나란아사카다루말리스발라 真找回来。 Oh, Oh. Mata linsa patongan kemu itu zenar aiba o semarau kakali zakang kena binus na kebalan kebalan masang niji tanggilan kebalan masang niji tanggilan borau pasaji matalin sativo kemu aito zenar aiba o semarau kakali zakang kena binus na kebala 哎呦